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的日子过得逍遥且自在，每日在嘉宁帝面前表表忠心，在内阁提提意见，回西郊大营操练操练将士，神仙都羡慕不来。是以当他溜到凌香楼听曲儿，撞见满脸愁容的安宁时，嘚瑟地上前打起了招呼。 公主，京城的土可比边塞的滋润多了，你看就连我也给养得水润水润的，倒是你怎么养成了个怨妇样子啊？ 一边去，您老如今是上将军，还进了内阁议事，我这个公主都没法和你比，自然心中欲足，老得快。 客气客气，咱出身差，模样粗俗，比不了世家小姐，但是这运气向来挡不住。哎，老天呀，眷顾实诚人啊。 安宁听着拖长了腔调的实诚人几个字，想起金銮殿上任安乐所谓的剖心之言，灌了一晚上的酒差点吐出来，只是仍开口道： 李元吃了豹子胆了，敢贪墨君相，威定侯府的气数尽了。你这人啊，实不实诚我不知道，但你确实做了件对百姓好的实诚事儿。 安宁在西北戍守数年，平生除了宿敌北秦，最恨的就是贪墨君相的朝廷蛀虫。任安乐听着夸奖，耸了耸肩，朝后一仰，靠在软椅上，把腿斜放在桌上，一副痞子的模样。他瞧了安宁半晌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 公主，难道你认为就凭区区一个威定侯世子便有胆子贪墨朝廷军饷？你啊，太看得起李元，也太看清大晋朝堂了。 安乐，此话何意？ 冰库里的灰有半指高，至少五年不曾开启过。李元任九门提督只有三年，之前的那位没有被牵扯进来，贪墨案查到威定侯府便止住了。 原九门提督是太后之弟建安侯，难怪父皇近日因建安侯品行失德训斥侯府，想来是碍于太后的情面，只是警醒了一下。侯门世家干系朝政，姻亲关系盘根错节，日后难免会欺辱到新君头上。此次父皇借军饷之事削弱王侯势力，对忠心耿耿的老将龙赏，恐怕便是因为这个。建安侯、威定侯与左相交好，当年三人皆有从龙之功，如今两侯遭父皇所弃，左相如断一臂，修复在家避了朝堂之争，父皇念旧情不会动相府，左相倒是个聪明人。 到底是皇家公主，短短一念，安宁便明白了这次朝堂清洗是帝王太后世家三方权柄妥协的结果。对着揭露此事的任安乐，人有些赧然。 外戚伟大不掉，累得你奔波数日。 陛下当年登基，建安侯居功至伟，如今陛下之举倒也能理解，臣也因此被许入内阁议事，也算是大捞了一笔，没什么不满意的。倒是公主，你就快要迎回皇嫂了，怎么反而变得怨天怨地了？ 唉，皇家是非多，帝家只剩这么一个闺女，我宁愿她做一介布衣，也不想她嫁入皇室。只是子渊对皇兄执念太深，我拦不住了。 承恩，陛下赐旨，帝家小姐如今名唤承恩，公主莫要叫错了名字。 他对寒夜可没什么执念，怎可让别人不明不白地坏了他的声誉。任安乐是大晋朝臣，忠于皇帝之旨倒也说得过去，安宁只是觉得有些古怪，笑笑接过了此话。安宁其实和幼时相貌相仿，只是多了些英武之气。任安乐灌了几口酒，突然毫无预兆地开口道： 公主不想让帝承恩入东宫，除了后宫波谲云诡，可是仍在顾虑当年帝家之事， 对帝小姐的日后会有妨碍。 安宁顿住，未料到任安乐峰回路转有胆子提及此事，遂沉默不语。 陛下早已赦免帝小姐，天子之令重于万诺，公主何必担忧？还是公主觉得后宫中除了陛下还有人有本事对帝小姐不利？ 任安乐顿了顿，收起双腿，坐得笔直端正，忽然抬头望向安宁。 帝家事发时公主只有8岁，公主只是担忧，还是真的知道当年朝廷的秘辛？ 安宁脸色苍白，眉峰一凛。任安乐言笑晏晏，转着手中杯盏一饮而尽。 公主性子向来耿直爽利，难道不能解臣之惑？公主可知当年之事？ 任安乐目光灼灼，面容清冷，女儿红的酒香溢满口舌，却品出了苦涩之感。 安宁，我只问你这么一次，若你能坦然相告帝家当年之事，我弟子愿有生之年绝不将你牵涉其中。 安宁怔住，膝盖上轻放的手缓缓收紧，指尖插入掌心，印痕交错。这双眼墨黑清澈，清冷深沉，熟悉的让人难以自持，恍惚仍是当年。只可惜这副相似的性子却偏偏不是紫元，或者说正因为他不是帝紫元，才会得尽帝心，身居朝堂高位，笑容一点点溢到唇边。安宁端起桌上的酒杯徐徐入口，醇酒浓烈，他抬眼。 任将军，你逾越了。 一语落定，安宁起身轻拂袖摆，转身离去，行到门前停下脚步。 我只当今日从未听过此言。安乐，你记住，无论父皇如何看重你，你永远都不要在他面前提帝家之事。 安宁的身影消失在二楼，任安乐将手中酒杯随意扔在桌上，碰出清脆的响声。他闭上眼，手指合成半圆在膝盖上轻扣，神情难辨。安宁是个称职的公主，事关皇家阴私，一句口风不露也很正常，只可惜却不是她想要的答案。房门被关紧，脚步声响起，任安乐蹙眉望去，眉头稍展。 你今日怎么离府了？ 洛明熙自小身体便不好，一入深秋便在洛府里养病。他挑了挑眉毛，解开披风扔在榻上。 京城乱成这个样子，我懒得被卷进来，连右相都称病在家，我身份敏感，自然是要躲躲。不管是谁入宫行刺，都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。左相势力大减，对晋南更有利。 行刺之人出乎我意料之外，老谋深算，不留一点痕迹。我替他多做些事，让全京城的勋贵都有嫌疑。皇城里的老头子疑心甚重，自然会迁怒于世家。 你早就猜到他会换下九门提督？ 我只是没想到他会让我暂代，如此一来更好，直接将军饷贪墨揭出来，省得麻烦。 左相倒是受了池鱼之灾，经此一事，他与你积怨更重，恐不会罢休。 他权倾朝野十来年，做下的错事必然不会少，一桩桩摊开算是便宜了他。再说了，我与他的夙愿也并非一日之功。 那封勾结北秦的书信便是左相亲自从帝家搜出来的，100多条人命亡于他号令之下，帝家与左相不共戴天。洛明熙知道一时口快，忙道： 安乐，朝堂凶险，你如今又入了内阁，万事小心。 皇城行刺的事查得如何了？ 任安乐要顾及朝政，难得分心，行刺之事便交给了洛明熙打探。洛明熙躺在软榻上的身子微顿，手撑在额头上，回得云淡风轻。 上海没有线索，你只管顾好内阁便是。听闻帝承恩几日后会在东宫设宴，他没有邀请你。 一群大姑娘伤春悲秋，吟诗作画， 我一个上将军跑去掺和什么？ 你这是打肿脸了充胖子，招惹了别人未来的夫婿。帝承恩，这是在落你的脸面呢。 未来夫婿，正儿八经算起来，你确定韩烨是他帝承恩未来的夫婿吗？ 安乐，你莫不是对韩烨另有打算？ 哪里会啊！哎，我们当年救他一命，他在泰山以帝家孤女的名分被囚禁了十年，算起来两不相欠。他若要嫁入东宫，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日后元法际遇全凭他自己，我没有插手的打算。 那韩烨呢？你愿意他娶一个和帝家根本毫无关系的人？ 娶妻的是他，若是他自己认不清，又能怪得了何人？ 任安乐性子里天生带着帝家人的乖张，在他看来，韩烨娶妻是他自己的事，实在和他扯不上什么关系。洛明熙笑笑，不再提起此事。左相府向来门庭若市，近月来因军饷贪墨一事被牵连，嘉宁帝令其休养在府，门前才算消停了些。只是有齐妃在后宫，九皇子又进驻西北，左相余威犹存。相府书房内，管家轻脚走进，见左相一身儒服，手握毫笔，泼墨挥洒，颇为意外，上前禀道：“ 老爷，帝小姐趁人送来的。” 说完，管家就将一封信递到左相面前。左相眉毛动了动，放下笔，撕开看了片刻，点燃火折子将其烧掉，神色有几分满意。 不错，老爷，可是帝小姐送来了好消息。 她言册封之时，会向陛下进言，为太子纳侧妃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